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，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的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传